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八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平时喜欢在电视上追剧的朋友大概听说过这么一个词儿，叫开年电视剧。顾名思义，就是每年新年一开始各大卫视选择播出的第一部电视剧。眼看着快到农历新年了，这2018年的开年电视剧大部分也已经收官了，有的收获了预期的好评，有的呢是几乎没泛起什么水花，反响平平，还有一些原本预计将要播出的剧却一直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一直在推迟着播出时间。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些2018年的开年电视剧，看看到底有哪些作品值得大家花时间去追一追。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每到岁末年初，电视剧的收视大战都要靠一部古装剧来定乾坤，但是进入2018年，这股古风却是悄然停歇了。原本作为东方江苏两大卫视待播的开年大剧，是周迅主演的宫斗剧《如懿传》和范冰冰主演的《赢天下》，这两部剧都宣布要推迟播出，没能如约和观众见面。这种情况也让临时接档的电视剧《恋爱先生》是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仓促开播的。靳东主演的都市剧《恋爱先生》讲述了三位男主角追求各自的心上人，最后获得爱情的故事。但这部剧在故事内容上被观众吐槽不接地气，脱离实际生活，口碑只是平平而已。其实我们以前谈到电视剧的热度的时候，不少主创都有这么一个共识，就是有争议也是好事，起码证明作品备受关注了，被人吐槽那也比播完了无声无息要强得多。但对于今年开年的一些新剧来说，观众这次就显得特别冷静。比如最近湖南卫视开播的古装剧《凤求凰》，是改编自同名的一篇网络小说，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粉丝基础的，但这部剧开播至今，观众们的议论点也就停留在了女主角山阴公主的缝纫机头造型上，可以说是遭遇了观众连骂都懒得骂的尴尬。编剧于飞就说了，过去两年古装剧只需要靠小鲜肉和小鲜花的脸蛋就可以迅速圈钱，但在今年的播出环境下，观众的审美水准在提升，电视上播的古装剧要和许多高口碑的网剧在同一个竞技场上比拼了，如果不拿出真本事来，也就真的会被观众所淘汰了。咱们再来说说另外两部跳票的古装剧，先是《如懿传》，这算是万众瞩目的一部年度剧王了，周迅、霍建华领衔主演，还有一众的偶像派实力派加盟，像是邬君梅、陈冲、张丰毅、张钧甯、董洁、辛芷蕾等。而且《如懿传》可以说是以《甄嬛传》姐妹篇的称号横空出世，有人说它就像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一样，还没开播就备受关注了。《如懿传》到底什么时候开播咱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不过这部剧大概讲了点什么事儿，我可以跟您稍微先介绍介绍。这部剧改编自刘恋子的小说《后宫如懿传》， 讲述了乌兰纳拉如意和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的婚姻历程。在这部剧的海报上曾经出现了这样一句宣传语，写的是一代帝王夫妻的婚姻围城。如懿传的导演汪俊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反复提到了钱钟书的围城，那是他心目中无可超越的经典，甚至可以很熟练地背诵其中的段落。咱们不妨来翻翻汪俊导演曾经的创作履历，不管是夫妻那件事儿，还是小别离，我爱男闺蜜，他的作品一直都在关注婚姻这个主题。而拍完小别离之后，汪俊导演对于现当代剧的创作好像陷入到了一种穷途末路之中，所以他也希望自己能够从现实主义中抽离出来，拍一部古代的戏给自己一些缓冲。据说他个人来说，某种程度上指导如懿传还弥补了当初他错过指导甄嬛传的一种遗憾了。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昨夜把江雨惊醒了一你，绵绵密密，绵绵密密，醉在山风里贴着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我们说到了两部推迟播出的电视剧，一部是如懿传，还有一部是范冰冰主演的迎天下，现在改名叫八清传。这部剧是由武媚娘传奇的原班人马打造，范冰冰、高云翔、严屹宽、马苏、张国立、郭品超领衔主演，讲述了战国末期八氏三姐妹在家道中落后被贵族驱逐，八清意外卷入宫廷政治漩涡，但她以弱女子之身一步步走入大秦上层，最终成就了传奇人生。这部剧之所以推迟上映，据说和她所涉及的历史内容是有关的。据了解，这部剧中的女主角八清号称是中国最早的女性企业家，是秦朝的一位寡妇，史称八寡妇清。这个人物在史记还有其他的史书都有所记载，但是您想啊，要把史书里的几篇文章的内容扩展成一部长篇的电视剧，那肯定需要演绎出不少的内容来填充才行，更何况这部剧它可不短，有76集呢，那这些演绎的部分就不是少数了。而对于这部分内容，一般观众可能就看个热闹，但是对于喜爱秦朝历史的观众来说，这种演绎他们可能就是无法接受了。有媒体报道，一月初就有两位自称秦粉的女生把一封长达7000多字的举报信当面交给了相关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举报信中说，这部剧强行把年纪相差甚大的秦始皇和寡妇八清进行配对，还把统一六国的一代帝王抹黑成一个强奸犯，甚至连万里长城都是在八清的资助下才修成，认为这些剧情严重脱离史实。其实这种创作和历史之间的两难，在做历史类古装剧的时候一直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不过过去我们的历史证据像是汉武大帝、雍正王朝就非常尊重历史，也收获了大家的肯定，而一些戏说风格的历史剧却总是出现各种穿越、各种穿帮。业内人士就说了，古装历史剧现在处于一种夹生的状态，太严肃了可看性不足，太娱乐化又失掉了历史的厚重感，制片方必须拿捏好这个中间值，才能让拍出来的作品既符合观众的需求，又保持住内容本身的厚重感。在这儿啊，咱们也顺便来吐槽几个古装剧里经常出现的错误，给大家也做一个观剧指南。您要是在一部古装剧里同时遇到以下几个错误，那这剧咱们可能不看也罢。第一个常见错误跟圣旨有关，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哎，这话您肯定熟，这是古装剧里太监宣读圣旨的一个固定开头。许多古装剧里甭管是哪朝哪代啊，都是这样的开头。其实呢，这是错误的。 因为只有明清两朝才是这样，而且这句话的断句也不是四个字四个字的。奉天承运皇帝这六个字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奉天承运是皇帝的修饰词，所以呢这句话您要么不断句，要么您读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还差不多。另外呢一个常见错误就是各种嫔妃都自称本宫，但事实上啊，本宫顾名思义就是指的一宫之主，也就是说只有一宫的正主子才能自称本宫，其余的妃子啊没有这个资格。还有这个击鼓鸣冤啊，影视剧中经常看到百姓向官吏击鼓鸣冤的情节。其实衙门前的那鼓啊最早并不是这么用的，它其实是官吏的下班铃声，敲一敲，哎，表示大家下班吧，回家吃饭喽。而作为百姓鸣冤的鼓，这种用法是从明清才开始，以前不是这样的。您要是在别的朝代的戏里看到击鼓鸣冤，那也算是一部穿越剧了。在古装剧中道具方面的穿越错误那就更多了，最常见的有家具的错误，比如说椅子，这种家具是从唐朝的胡床演变来的，五代到宋朝的时候椅子的形式才逐渐发展起来，所以您要是看唐朝之前的戏，那里头就不应该有椅子出现。还有农作物类的，我们知道很多农作物呀，它不是原产于咱们国家，而是从外国引进来的，比如说地瓜，或者叫红薯、白薯，人家还有个名字叫番薯，顾名思义就是从外国来的。一般普遍认为番薯引入中国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事儿，可您要是在明代之前的古装剧里看到谁家桌上摆了一盘地瓜，那就又犯错了。所以呢，咱们在这儿也是呼吁古装剧的制作团队，既然您选了这样招人喜欢的题材，劳烦您还得多用点心，认真对待史实，别让大家看得出戏，看出错来才行。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节目，我是田阳。刚才呢，我们花了不少时间给大家捋了捋今年的一些开年古装电视剧，总体来说还真是亮眼的不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也换换口，来说一些其他题材的新剧。我们先来说说谍战剧吧。最近几年在谍战这个类型中是出现过不少精品制作的，不过最近有一部剧，那是在谍战的基础上又另辟蹊径，谍战还加上了黑色幽默，一下子就让人眼前一亮。这就是由陈数、雷佳音、李光洁联袂主演的电视剧《和平饭店》。有观众把它形容为一部披着谍战外衣的密室逃脱类侦探剧。它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1935年东北沦陷，在一家名为和平饭店的酒店里，一群身份、背景、政治立场各异的神秘客人被封锁在内，他们彼此斗智斗勇，展开了一场为期10天、240个小时的生死博弈。这是一场险象环生却不见硝烟的局部战争，而它也改变着整个战争的格局。可以说这是一部螺丝壳里做道场的作品，把一群人捆绑在同一个空间里，就造就了极致的戏剧冲突和紧张的节奏感。刚才说的其实都是谍战戏的标配风格，那黑色幽默的部分又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观众会说明明紧张刺激，可还是被雷佳音逗得笑不停呢？其实啊，这高能的人设就是和平饭店的一大吸睛点。拿剧中的男女主角为例， 陈数饰演的陈佳颖具有多重身份，身兼政府高级侦缉专家、全球仅有的十多位行为痕迹分析专家之一等等重量级头衔，而他的真实身份还是一名地下党员。如果说陈佳颖走的是正统的学术范，那么他的假老公王大鼎，也就是雷佳音饰演的这个角色，就是不按套路出牌的典型代表。他自称是东北三省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土匪，拥有撬锁、吹牛等土匪全套技能，而且一个土匪他居然钟爱莎士比亚，更是怀揣着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说起雷佳音这位演员，在去年凭借《我的前半生》中的前夫哥走红之前，他最深入人心的角色就是电影《黄金大劫案》里的小东北了。这次的和平饭店也再次回到了东北这嘎子，而雷佳音呢，也是更接近本色演出了，操着一口东北腔，展示了一个搞笑版绿林好汉的形象。这位王大鼎身上的这种反差萌，为这部电视剧增加了不少的笑点和戏剧冲突。今天说到《和平饭店》这部电视剧，我还要稍微多介绍几句背景，因为我看到有网友在问，说《和平饭店》不是在上海吗？怎么跑东北去了？当然了，人家酒店呀，就是叫这个名字，谁也没说别的城市它不能有和平饭店呀，对不对？我还想起来啊，1995年有一部周润发主演的经典港片，是他跟叶童、吴倩莲主演的，人家名字也叫和平饭店。当然了，上海的和平饭店是最有名的，它是上海的一座地标性建筑，也是中国第一家世界级的著名饭店，始建于1929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鲁迅、宋庆龄曾经在那里会见过卓别林、萧伯纳等国际友人，在这座饭店里也是发生过不少的故事。哎呀，我觉得他还真是创作电视剧的好题材背景，我先期待一下吧，也许有一天就真有人会以他为背景来创作一部影视作品呢。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2018年的开年电视剧，还有最近的一些热门剧集。如果您恰好是一位追剧爱好者的话，也许会说，其实我根本都不在电视上看剧，我都是在网上追的。那您应该听说过这么一种说法了，是在网络追剧界流传了一种关于鄙视链的说法，看英剧的鄙视看美剧的，看美剧的鄙视看日韩剧的，看日韩剧的鄙视看国产剧的。不过就在最近几年，这条追剧的鄙视链似乎要被改写了，因为包括《白夜追凶》、《河神》、《无证之罪》在内的许多部国产网剧已经被国外的主流视频平台买下了海外版权，并将通过他们的平台在全球进行播映。其实说起国产剧的海外之路，最早还要从上世纪80年代说起，那时候的经典作品比如《西游记》啊、《三国演义》啊，就曾经销往海外。最鼎盛的时期又要数2001年的《雍正王朝》和《还珠格格》，其中《还珠格格》就曾经在韩国创下过收视奇迹。但是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尽管国产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提高了不少，但是却少有能在海外造成影响的作品了。唯一能被大家说到的就是前几年的《甄嬛传》，在美国 HBO 的那个6集的版本，其实也没给人外国观众留下多深的印象。这种局面如今正在改变， 很多留学生朋友就介绍说，如今在海外，他们特别想要同步追看国产剧。而这也并不是什么难事，以前可能还得租碟，甚至去看盗版。现在呢，很多国产剧都在海外的视频网站上有付费购买的正规授权。在这些视频网站上也开始开设专门的中国电视剧板块，向用户进行剧集的推荐。比如杨幂主演的电视剧《亲爱的翻译官》，海外观众就挺爱看，还自发的对字幕进行了翻译，一共给出了23个语种的字幕版本。其实大家也发现了，得到海外青睐的这些剧啊，像《白夜追凶》《无证之罪》之类，并不是传统吃香的那些古装剧、武侠剧，而是以罪案推理为主的现代剧种。据说网飞公司买下《白夜追凶》海外版权，就是在这部剧热播之前，他们看中的是剧集本身在制作和内容上的优势，而不是简单的蹭热度。像这样的知名平台愿意尝试国产剧的海外播放，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国产剧制作水准的认可，并且不是简单的一锤子买卖。今天咱们介绍了不少新年以来的电视剧作品，最后一点时间留给电视剧《和平饭店》的片尾曲《相信》。我们也相信和期待未来有更多优秀的国产剧集呈现给观众。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也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 在枫叶中游走边缘，一路上的曲折盘旋，每一处伤痕都美丽，明白艰险只在瞬间。 在黑夜里尝试深浅，一路上的执着冒险，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是歌手李健，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